干嘛要表白啊？ 你这 咋个滋味？ 什么意思？这是 就品味一下王大伟的这个人生的百味。你要是实在选不出来，当然说现在不可以说这个多假，是不是？ 说什么想老说这些没用的，就不能从自身的这个素质上面啊、修养上啊都提高提高吗？ 说的是一件事吗？ 我就说你们两个人呐、啊，小的时候啊就玩调皮捣蛋，你说人家家小孩上个培训班，练练钢琴呐、绘画呀，哪怕游泳啊，你们俩呢，曲子一首也不会，唱都唱不准，画画用色上基本等于色盲，谁答谁呢？怎么不好看怎么使？ 我告诉你，哎、小花，这叫后现代的画法。哎， 你也可以说我们审美不强。 红叶绿花，照样大家喜欢。 对，但是你绝不能讽刺色盲。 对， 我不是讽刺人家，我就说你们这搭色配色，而且这个形吉不似，神就更别提。 我这吉不似，吉不似是什么？真难。 上回大嘴画个鸡，愣让人以为是画狗。这就不提了吧。 哎，鸡狗不到头，鸡狗挨着 就会搅和人。游泳你把这俩扔水里，哈，能把泳池的水俩人一块喝了。 我把哪俩扔水里？ 你也跟小柱，你会个水吗？万一要是大水淹了你们， 淹了你们家的龙王庙，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就因为你会游泳。 小花，大水要淹了我们家，你们家也跑不了。 我会游泳啊。 你会游泳管什么用？ 咱别说 大水来了 蛙泳是不是？仰泳咱都会。 你怎么蛙也没用，都大水都来了，你还想会蛙泳呢？ 会游泳起码能自救，你不用在那里面一口一口的喝水，咯咯咯咯的。 我跟你说，要晕了之后就不喝了。 你瞧瞧，这就奔着死去了。哎呦！所以我就说啊，小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培养那种才艺修养，到大了说一些怪话。 这就是小花，我觉得 引人注意。 咱俩没培养啊，你还没说出怪话来。他现在全是怪话。 你们说说，你们都会什么呀？ 会什么？会的多了。首先说，王大磊现在是著名的主持人， 哎， 能说会道。 你看，这就是才艺。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这就是才艺。 说的天花乱坠， 这就是才艺。 说的是口吐莲花， 这就是才艺。 说的是你怎么了你？ 我还不问我才艺吗？ 对，你看，说上是特长，说明什么？王大磊啊。这个大脑里边这个左脑极其的发达， 哎， 哦，最近测试了一下， 对， 就是左脑发达到智力占比80%， 夸张了。这王大磊左右脑就是尤其左脑发达，发达，你看，你看王大磊，嗯嗯，你看王大磊这脸，是不是左半拉脸一直那么肿着，右半拉脸那么处于那么萎缩的状态？ 我怎么右脑都萎缩？ 就你现在，你说你运动上、跑跳头上，您比我。差的远一些， 对对。 当然我这 他右脑，他右脑发达，他右脑80%。 你瞧瞧，自己就跟自己打起来了。 不是打起来，我就是实际情况。小花呢？小花可能前脑萎缩，就想着自己怎么躺着呀。 我不是前奔的后勺吗？哎，其实你们在这儿费半天话，也不能成功引起我对你们的这个注意和好感。 哎，我不求你对我们的注意， 而且我不希望成功了。 我是非常希望，比如说。哎，有一天咱们大学校园里面啊，走过钢琴房，哎， 大姐，咱都奔40了，虽然说现在20几吧，这个 奔的也太早了。 不是，你是打算去老年大学是怎么着？ 没有啊，我就是想啊，如果说当年你们要真有这么个表现，我没准还真是多一眼看你们。 算了，你就三只眼看我们。 走这个钢琴房旁边，哎，不知道谁弹起了一曲，哎， 哎，小花她不会曲子。就是音乐细胞太差， 就是大大雷当，大雷大雷当。 等会儿，哪钢琴弹这个呀？ 大雷什么灯？我先让大雷使劲，大雷等你灯。 大雷这里大雷， 这钢琴调也不准。 大雷兜里等。 我怎么觉得钢琴黄舌了？ 弹着这么一句，我跟谁弹土耳其进行曲呢？ 嚯！这就是土耳其电影曲、 哎，你们都不知道吧？都不知道，行行行， 这打着地的灯，就是土耳其电影曲。 打灯， 那我先问你，土耳其电影曲是谁写的？ 土耳其进行曲啊，土耳其写的。 就会瞎贫， 这样 艺术呢，修养呢？ 那、哎、你说， 莫扎特嘛？我一看，谁弹呢？啊、哦， 谁弹呢？ 小柱弹。王大磊在旁边翻谱子。 我这是碎催， 不， 我这指挥还行。 对对。 不是你们就探讨这个音乐的节奏啊？到时候我一看，哎呀，两个会弹， 我们俩是探讨莫扎特呢，是吧？ 对啊，就是会弹钢琴的师哥，这感觉多好呀！ 这有什么好的呀？ 给你们的形象加分。就算你们长得特别的一般，甚至可以用磕碜来形容。但是呢，弹了钢琴以后，我就觉得你们整个帅气了。 啊、哦， 我们俩磕碜，弹一个哒啦滴哒噔，哒啦滴哒噔，哒啦滴哒噔噔噔，这你就觉得 是土耳其名曲吧？还噔噔噔， 学都学不会，我重新给你教一遍， 哒啦滴哒 噔，哒啦滴哒噔，哒啦滴哒噔噔， 哒啦滴哒噔。哎，给我小时候玩过。 小花，我听你弹那个，你就是你什么感觉吗？我觉得你穿那双啊，比你那脚大六号的高跟鞋上楼呢。哎， 我小时候玩过。 咕噜咕噜谁？咕噜咕噜啥？ 咕噜咕噜一个，咕噜咕噜仨。 我继续说，那么有可能呢，我会因为音乐而爱上你们，追求你们。 哎，您可别加辅助啊，这加辅助可了不得。我告诉你，小花，你所谓理解就是说，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女孩会弹钢琴。 加分，在形象分上会加分。 嗨，现在会弹钢琴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了， 小孩都学两下。 你会吗？ 你小孩，你没听王大磊说那句？ 有，我最起码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哎呀，你这样的 弹，我能弹响了。 你弹响，那谁不会呀？你往上一坐都响， 咣一声。 那也分坐哪儿，你知道吗？ 我是说得弹出曲调来，而且钢琴如果说互相配合啊，左手是和弦，右手是主旋律，弹完了以后，哎呀，那个好听啊，那种恢宏的感觉呀。曾经我跟咱们胡同小毛，他不是会弹吗？他住四星级饭店， 嗯， 当时呢就要求请求吧。您在酒店大堂的钢琴上弹上一曲呗。 等会儿，这是住酒店，这是干活去了。 我以为他说酒店 挣的多啊， 挣的多吧？你看， 我是在那打工，把房钱打算抵了。 但你不说多少人那住酒店呢，还有到那儿吃糕点的、早点的，多少人围过来呢？他一会儿一个悲怆，一会儿一卡农，一会儿一个土耳其，好家伙！ 可把听着像厨师吗？ 把那些人都给吵走了。 人家小猫那弹钢琴那手，你们看见没看见？他拿着签子这手啊， 扎手， 都跟你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哎，我倒想知道他怎么拿的。 王大磊那手拿签子的时候，就跟那哆啦 A 梦的手一样， 攥着不撒手， 基本就看不出来是指头， 就是签子插肉里边了， 面团你知道吗？ 就跟那个签子插一腰子似的。 那小柱呢？ 小柱那就是凤爪吃过吧？ 就是他有点半身不遂的前兆， 半身还不遂 不遂。 可是人家小毛的手又细又长又白净，特别的漂亮。 那金翅吗？ 这不是吃这，他拿的腰子都觉得这手怎么这么文静啊？ 一点都不骚气。 小花，这个文静的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文雅的吃相的意思。 你闻过他那手吗？ 不是，我闻手干嘛呀？ 他会弹钢琴，跟他吃相完全都不挨着呀。 就是这个手都有一种表情，有一种姿态， 是吧？ 透着那么有艺术的。 他那个特别有艺术天才，这个气质啊，他也可能吃东西拉了一身。 你这就毁坏人家小毛在我心中的形象。 他就是这么回事。 明白了，他就是喜欢小毛，小毛又会弹钢琴，是不是这意思吧？ 这小毛不喜欢他呀？ 为什么小毛早就结婚了，孩子都会弹钢琴了？ 这就是艺术的传承。 这就传承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那个太远，哎呀，太远， 太 远，这个便宜啊，当然不能太便宜了啊！ 啊，怎么了？啊，不是跟我说话的， 我爸，行，我爸，那那箱子呢？也我弄啊？行，酒店你订吗？啊，你忙，那都让我干呀？那到时候再说吧，先再想想，再想想，挂。 哎， 没听说过， 给挂了。 是啊， 不是。你这个跟那男的又出去， 我跟胡同一女孩， 不认识啊？ 认识啊，我不想说，我不想说，行吗？ 啊，行，怎么了？ 跟他在一起出去心累。 你又不说是谁，我们又不知道这人什么样，你怎么就心累？ 长得好看的你就替他说话是吧？ 不是， 这个 什么叫什么样？ 首先说啊， 就是性格。 你们俩出去玩去，咱先分清楚了，是去哪儿玩去？怎么个玩法，然后我们呢再根据那个人的表现再 但一贯的表现来说，就是小花这个人好吃懒做。 算 你得了吧， 抠门。 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一个女孩嘛，我干多了显得你们不能耐，所以我先稍微显得这个 不能耐， 不能耐，反正就是，所以我稍微收敛一点，把这个光辉荣耀啊、光环啊，我让给你们。但是我跟女生在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从来都是特别照顾他们的。 就是你出去之后，你就顶着光环了。 就好比说这位女生吧，她不订酒店，让你订。 这算什么呀？ 啊，我订，我订一个特先远。那你不说近的那得多贵呀？ 这个东西，小花，我得跟你掰扯掰扯啊。 嗯。 这个花钱，尤其去景区花钱，你买的就是服务。你要住远的呢，你倒是省钱了，可是把省的这钱呢， 花道上了。 对了，你这你只能图一头，你得跟他说，你把这话得跟他说明白了。 那 我知道你懂这道理，你别那那的。 他要住那好酒店， 你看看 又便利又好。 他住便利店吗？ 住便利店， 不是又便利那种酒店 啊、哦？ 你说咱们白天都在景区里逛，又不在，咱们就找一睡觉的地儿，干干净净的哈。要舒适就行了，你干嘛非得住那么好酒店啊？ 哎，我跟你说，心情好，酒店好，心情好。 那五星酒店，你没一千两千拿下来吗？ 拿不下来，一千两千得加在一起。 住四星。 完了以后呢，他住上他这么耗费吧，吃上他又省着了。我说咱们去吃点他们当地特别有名的那什么什么的面条，他说不行，那个面条那么贵，我煮的方便面都比他好吃，你信吗？ 这个特别明显，就确实有这样的人，就是说在住上啊，我可不能将就。 嗯， 我只要是吃饱了就行，目的是为了玩去。 对、 嗯，有的人就是说咱们啊，这个 住上咱们将就一点， 对对对，咱得吃好了，要不然没精神头就玩去。有的人就说呢，这么着，咱出来呢，咱们吃着住咱都将就点，回到家了咱再吃好的去。有些人呢就是说，我在家里一直都将就，我在外边就得好酒店、嗯、好吃好喝好招待， 而且当地什么好吃的都拿过来，土特产 对 挨个尝尝， 那有点烧包。 我这五天挨个尝尝。 这就是恨啊， 恨食。 不是你们在这分析啊，没有意义，因为这都是各种这个性格的罗列。你说这个事儿我明白了， 我还没说完呢。 还有 你明白什么呀？ 我明白你们性格不合 啊，我又不跟他结婚。 我没说结婚，我说玩也有性格不合。 没错， 那咱们吃，我说动他了啊，咱们吃那好吃的当地的面条、嗯、他说那我还不饿，不想吃，要不你吃我看着吧。俩人吃饭，我吃他看着，那我好意思吗？ 等他吃的时候你也看着呀。 我上来就不说这话，我就得跟他一块点啊，你吃我看着，我看着你住吗？ 有点看不住。 他看着吧，说了，不错耶，我尝一下吧。我说让他尝尝吧，他吃一口，嗯，不错，我再吃两口行吗？我好意思拒绝吗？我说要不怎么着，咱们再点一份啊？不不不，我就吃一点点儿。那是一点点吗？我那面我才吃几口，他吃多少口？ 他吃面都是算口的。 他一筷子夹走了。 小花， 那块最好位置。 小花 又肥瘦相间啊。 小花，这一块肉你就直接趁他没注意拿过来吃也行，要不然你就索性踏踏实让他吃也行。你看我那块肉我都盯半天了，就让我感觉你跟一个苍蝇似的。 不是，那不是因为他不吃饭吗？你说你要吃你点一份不得了吗？ 人家说多清楚，人说说不吃饭，没说不吃肉啊。 行， 过了半天就因为一顿饭打起来了 嘛。就是 不光是饭呢，还买东西，他要进那些特别贵又特别不值的店。 什么又贵又不值的店？ 对比半天又说，哎呀也是，在这儿花钱呢其实也冤枉。我说那你逛的干嘛呀？那不一样，你逛一下，逛了才知道什么新品出来啦，什么特点呀。 这一听就是女孩逛那种商店。嗯，这女孩逛街不买东西这不正常的事儿吗？ 完了晚上说咱们看那个当地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剧团表演，去看看吧。哎呦不行，累了，腿软，我们在家泡泡脚。我说那有烟花表演你看不看呀？ 嗯， 哎呦那有什么好看的呀？咱们过年不也放吗？哦，现在禁了。 咱们话都让他说了， 禁了五环外。 但差不多不都那些东西吗？哎呦你也别去了，太晚了，一个人多不安全呢，还是跟我回去看电视吧。我说那你看电视在家看不行吗？ 嗯， 那累点累点，咱们多看几处啊。哎呦那什么，其实拍几张照片就行了，不用看那么细了。 我说什么来着？性格不合。 没错， 有的人就喜欢深度游，有人就是喜欢我到这儿了，走马观花而已。 而且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爱玩的内容就不一样。 计划上面自己写着，看完这儿拍四张照片，转了以后到这儿， 哇，四张照片都得写上，这时间也太紧了吧？ 必买当地的一个特产，吃不吃两可，拍一张照片，然后去下一个景点坐什么什么车，在路边拍一下这种车的照片，然后什么什么、 哎。这就是那种特别精细的驴友。这种人呢，好像日子过得特别的算计。 哎呦，那不是一般的算计，太精致了。问题是，就他这个行程啊，就是，你说他能不累吗？ 可人自得其乐呀。这个我觉得不能指责说谁，哎呦，你那个不成，你这个不成。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制定的行程， 哎， 只能说你们俩玩不到一块儿去。 你怎么就不能够将就他呢？就说你改变不了他，你也改变不了你。 啊、我将就他了，我是不是跟他一天跑一万个地儿啊？ 你不完了吗？这问题解决了。 对，你们俩都当快递了。 我都陪他了，他晚上陪我看看烟花表演，怎么了？ 你看看，又回来了吧。 这个虽然是我临时安排的，这种事情，计划外很正常嘛。 我跟你说，这就是道理啊。虽然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只能跟你性格相同的人说。你比如说，你就跟他说，你这人不吃辣，你吃一回怎么了？其实吃一回不怎么，那人就不喜欢，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强扭的瓜不甜， 哎，这个强摘的杏准酸。 对。 哪有后边这么句啊？ 哎，真是墙上摘的杏酸吗？ 好像是到月份呢，它不掉下来， 哎、 你摘它就酸。 啊、 哦，你们俩这个注意力集中， 挺集中的。 但是他还挺会支持人，什么让我去订机票，让我订酒店，早上起来叫他起床，然后他先洗澡，因为他头发长。 这见识可短。我想问这姑娘多大了？ 跟我差不多呀。 跟你差不多啊。 嗯。 哎呦，那这家庭环境应该够好的，得惯成这样的。 谁知道啊？反正确实惯。这个长得呢，嗯， 比你强。他这一换换就知道比他强，不好意思说。 有些男生呢也比较肤浅啊，就是围着他转悠，然后给他买东西，请他吃饭、 啊。就说明人家审美观啊还是很正常的。 哎，别说了，别说了， 肤浅看不到。 问题毛病在哪儿？我们已经知道了。 哎 哎。你是打心眼里觉得人家貌美如花，很多男生宗着。 你看 你那儿呢，没人理，完了你老提点幺蛾子， 上来就这种打击我的方式来淹没了真理。 可就在这世上有真理吗？ 你们就不能说就是客观一点？你们要不出去跟姑娘玩，那姑娘天天来我这照三张，咱赶紧走了。 我同意。 下面一个，嗯， 我同意。 那个好吃的咱们也不用吃， 我同意。 我煮方便面， 我同意。 啊， 只要她长得漂亮。 逛商场，逛商场。 我同意。 我买这个，我要那个。 我同意。你看看， 什么都让你办，买旅行箱了，订酒店了，然后老埋怨你买你。 不是，这姑娘出门连箱子都没有。 你订便宜了，说你没品质；订贵了吧，说你不懂事儿。王亚雷，你愿意在一起吗？ 我换一个行吗？ 真的？ 嗯，跟你没关系，你别乐。 不是，你决定换了。刚才你不是还说你同意吗？ 不是，这事儿也太多了。这就说明，虽然我们俩啊关系好，我也喜欢这样人，但是呢不适合在一块儿旅行。 我就知道好姑娘还是得长久来看。 怎么得出这结论的？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八沟路西向东方向全线车多，行驶缓慢。海淀南路到万柳中路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朋友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能见度还不错，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气温在20到8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光照比较充足，空气质量一般，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身旁，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大磊，如果说你上了学，当年啊，在山上， 学道， 青山绿水。 四季常青是吧？松柏常青， 清泉石上流，空山鸟语静。 我环境不错，你就说吧，我知道。 你独钓寒江雪， 我得下。 大姐，都山上了， 我得下山底下钓寒江雪去。 寒江雪是你女朋友，独钓， 那还得钓她干嘛使？就等她了。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有诗意的地方，你愿意在那儿上学吗？ 你先告诉我在那我学什么呀？ 艺术 啊、 这不就是比如说你学播音主持，你学影视表演，你学这个室内设计， 每天你都喊山练音。 对， 我愿八百标兵恨北坡，坡坡坡，北边炮兵并白跑， 跑。 山上还有炮兵呢。 你就是练你的绕令吧，口齿，你管他说什么呢？ 我都怀疑我的同学们是不是都把头发盘脑袋上。 你那又随意了， 随意了， 学校管这个了。 你洗完头经常把头发都盘脑袋， 关键你在那个地方每天负氧离子特别的高。 对，北京市区的负氧离子，你比如说市区里边负氧离子700-800，你到了山脚下啊，负氧离子800-900。 我操，山脚下才差100， 山脚下嘛，你往上走啊， 这寒江雪上才100。 对，你到山尖上， 就我上课那地方， 180,000负氧离子挤着你，就哎给你挤着，哎老贾老贾老贾让我进，使劲给你推出来。对， 我先往那里，我 就负氧离子啊， 这负氧离子是人吗？ 不，就说他们那种感情啊，见到你啊， 扑面而来， 就见着人类就给你啊又推到那个市区来了。 哎，反正你到那以后，你就觉得你自己朗润起来了。 朗润起来， 就每天上去以后啊，山雾缭绕。哎，你就每天云山雾绕上去。 哎，对， 我胡说去了。 不是，不是 云山雾绕， 不是，就是说他那个教室边上这云啊， 飘过去了。哎，老师 飘过去了。 老师正教你们发音呢，这一阵雾，这个白云来了啊。 到底什么色？ 小花，你临时改口了，这是？ 就形容云来得快，呜， 改白云了是吧？ 绕着你们教室好几圈， 就是一朵朵白云绕 山间。 你们俩是不是想哭啊？ 山雾就是这样子，但是每天这样清新的环境， 哎呀，鸟语花香，你说采个草药啊，拿个人参啊。 等会儿，我这艺术课怎么还得学采草药挖人参呢？ 辅修啊，你辅修 就中医。 你们俩空前的一致， 正经艺术， 是正经的艺术。 哎，而且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宿舍是在山下， 这寒江雪那儿是吧？ 这教室在山顶， 就是我从18000到800那儿学习的。 对。 后来同学们反应太累了， 没法不累， 一天不准到，所以呢， 嚯， 教室给挪半山腰了。这样的同学们上课 剩1600了， 对， 每天爬326级台阶就能上课。 数着， 对，所以呢，像微信运动啊什么这样，天天都被你们班同学霸屏。每个同学都是仙风道骨。 不是我们不学艺术吗？ 学艺术所以有点那个。 怎么仙风道骨？ 就是艺术人才那种气质。 而且你们爬台阶每天都爬，你们瘦啊。 对呀、 啊，哦，锻炼身体 啊，手上都磨出茧子来了，爬楼梯爬的。 我们拿手爬呀、啊。 有一些荆棘挡道嘛，还得划了它。 这道都没人修。 走人多了不就有路了吗？ 还是没道。 可是你说学艺术，有时候它就是文化这些，它 我怎么都不知道自己学艺术的， 强调一个意境嘛、啊，一个环境，选择一个清幽之地嘛，内心也纯净了，你心里只有艺术和中药两种， 荡涤了心灵， 不相关的事物， 哎呦， 不相关的事物。 老师讲完米开朗基罗，紧接着你就学这个君子。 哎呦，眼睛就不行了。 这老师讲完蒙娜丽莎之后呢，这边就讲车田子。 嚯，蒙娜丽莎这么利尿呢？ 分析完达芬奇，马上就勾起子。 切， 就是听完达芬奇就得补肾。 这样的学校怎么样？向往吗？ 我想问，这样的学校有照吗？ 开玩笑，人家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在这地方？ 山上。 那可以， 尤其四川，你在那儿修仙之后，没准你能 修仙， 不就在那儿修习 ， 修习 。 你不会说四川话，你别挤着自己啊！这你在那儿，你在那儿学习，学习这四年当中，学好了，你能碰见小青；要是学成尖子了，你能碰见素贞。 哦，不是，我这是学故事去了是吗？ 但是我觉得咱们成功的让大磊呢对这个学校引发了兴趣，还有什么来着？ 我对这个倒没什么兴趣，我对中药倒是有兴趣了， 是不是？不，那三子怎么也得尝两口。 但是我觉得我跟小柱描绘的稍微夸张了一些啊， 太夸张了。 不过你就想住在这样的学校，开学搬行李是个问题，上课迟到了要跑是个问题。 早上起来去上课都是个问题， 但是你想过没有？四年之后你什么样？ 鹤发童颜，小伙子。 小伙子又鹤发童颜吗？ 鹤发童颜，小伙子，精神矍铄大学生，横批是 都叫寒江雪。 横批这么长？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酒吧里，嘿、哎，这可好看啊！ 什么呀？ 婚纱呀！你看， 哟，怎么这想起看婚纱来了？ 怎么着，有目标了？打算多的请我们吃喜酒啊？ 那也太快了！ 那男朋友是？ 你别搭了个脸跟我说这些话行吗？ 这男的是干嘛的呀？在哪街道啊？ 呵，你这啊一份的样子。没有，别紧张。 我才不紧张呢。 给你们讲个事儿，南京有一场婚礼，新娘是真挺漂亮，这白色婚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就这儿是缎的。 缎子？ 这块有这个？ 不是，婚纱是 蕾丝花边。 哦， 就是那种缎面婚纱呀。 哦。 啊，你看这袖口是不是设计特别好？哎，你也看不懂，就是整体搭配都不错。这个新郎呢，有意思了。按说新郎应该穿的是黑色的西服吧？顶多你穿一个白色西服， 换换色儿。其实这么说啊，其他色儿也行。 蓝色西服？ 那也没问题。 结婚的时候有穿黄色西服、绿色西服的吗？ 绿色的少， 紫色的吗？ 紫色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就是绿色的少。你琢磨琢磨，新郎结婚穿的跟信筒似的， 就是以为是头信有缘呢，给请出去的。那绿色不要了。 棕色有可能是吧？ 对， 黄的我觉得 深色都有可能， 黄的也不太可能。一般黄色西服，司仪还有可能穿， 深色都有可能。 花的呢？ 花的也有可能啊，花格的， 绿的花的呢？ 别说了，绿的就举交吧。你怎么老离不开让新郎穿绿的呀？ 他这个 探讨一下吗？那 你回头结婚时候，你跟你丈夫探讨一下，让他穿绿的，看他乐意不乐意。 不是啊，万一他不想扮奥特曼，他想扮一个。 你等会儿，是不是他们出了一个奥特曼怎么活儿？ 这事儿是真事儿啊！那新郎吧，婚礼半途跑了， 哟， 换了身衣服回来了，换了个奥特曼，手捧鲜花单膝跪地。这奥特曼你们也是知道的， 奥特曼我们是知道 的，那个色是银色啊。 对，还有红的呢。那大脸眼泡那样、啊、脑袋上有一尖儿， 关键他脑袋得带一个那个 刀， 不是整个那头得包上吧， 包头 得罩上吧，不能露鼻子吧。 对， 那就是说大家认不出来奥特曼是谁， 但是能猜出来。 新郎就是这个打扮，说特别喜欢奥特曼，我是个资深的奥迷，我求婚的时候呢，我就希望有一种奥特曼打小怪兽的感觉。那我们的主题也是这个，这次呢服装花费近20000， 花了20000块钱， 嗯， 买奥特曼的那个型儿， 对， 哎呦， 不是那个整个主题，不光是服装， 那就男人都得是奥特曼吧？那媳妇儿呢，打扮成怪兽， 戴一个恐龙那个头套，手往上勾了着， 那就看不出来谁是媳妇儿了吧？ 这比穿绿衣服还寒碜。 哦，你也知道吧？ 人家新娘也深情的告白了，别说这个。就算打打闹闹，咱们也一辈子不分开。 那女的也得变奥特曼， 俩奥特曼呀。 奥特曼是个种族你知道吗？ 哎，王大雷，我记得你就特别喜欢奥特曼。 是， 你好像那时候天天的你套一塑料袋， 我也怕憋死。 你主要实在没有那20000的银质的这个紧身衣， 他塑料袋都代替啊，就抽真空是吧。 说你是 X 奥特曼， 挨着死奥特曼， 那就是加菲加大的那个。 而且你还说你以后结婚了一定要找一个奥特曼， 奥特曼不能跟别人通婚。 当然就我们就觉得你特复杂，因为咱们小学的时候你就说你要结婚， 关键还要娶个奥特曼， 你还天天喊口号 变身， 嗯，代表月亮消灭你， 这是奥特曼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彻底，就应该来宾特别是什么伴娘伴郎全都扮成奥特曼，反正奥特曼是个家族，对不对？ 对，来怪兽还不给打死， 就是签到的时候稍微麻烦一点。您是您劳驾吧，头套您。 对，我是迪迦奥特曼。 就唯一找人是有点麻烦。 哎，您给挪下车呀、啊。 哪位？曹学军哪位？ 后面加奥特曼，曹学军奥特曼，门口也挪下车。 有人真迷奥特曼，据说国内某个大学的准考证，有一孩子呀、啊、拿奥特曼的头像当这个 准考证， 准考证的那个头像。原因就是什么呢？他自己拍的这个教学系统的照片他嫌难看，所以呢就换成奥特曼了，没分儿。我想不难预料吧。 对对对，因为对不上哪位是曹学军奥特曼。 这不是曹学军，这是陈双喜 奥特曼。还岁数不大，名字够老，陈双喜。 快乐街酒吧里，秋风起，蟹脚痒， 又来了。这句话每年都听说。 咱们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买点螃蟹呢？ 因为 我这说了几天了， 怕其他人吃。 小桌，秋风起，螃蟹肥， 不是蟹脚痒吗？ 换一句嘛，看他能不能因为这事儿一激动买点螃蟹回来，咱们大家一餐。 哎呦， 一吃都不行，还得闻言一餐， 分而食之。 这秋风起啊，跟小花 听见了吧？让你买多少都告诉你了，分而食之，一人食之， 分而食之，懂吗？你想吃食之吗？分而食之， 儿子当你讲，不懂 这儿的儿。 你瞧，不说买螃蟹，就在这斗嘴，有本事你们俩去啊！ 你怎么不去啊？ 我帮你们热螃蟹。 我们叫蒸，你那意思都是蒸好了再热着。 汤螃蟹行吗？我帮你们做，帮你们准备姜汁儿的这个调料，甚至我可以拿出看家的这个女儿红给你们筹备着。 嚯！ 但是 你还有女儿红呢？ 螃蟹还是得二位劳动劳动啊！ 我跟你说，这好女儿红不比螃蟹便宜。 那干嘛买好的呀？你们喝不出来、啊？ 你那意思还有刺的是吧？ 20多块钱一瓶。 这是喝的，这是抹的，这是 喝能不喝 也能抹， 不逗不逗啊。 但是有个技术问题，我想咨询二位。 说， 这个买螃蟹能提着上公交坐地铁吗？ 没问题啊。 是吗？ 螃蟹你装袋里。 那怎么有人就说不行呢？ 谁说不行呢？ 说会妨碍轨道交通运营的安全和乘车的环境，因为螃蟹这东西吧，你要知道必须吃活的，你要吃死螃蟹 就中毒了， 脸也绿了。 老离不开绿， 手也滑了，开始很严重很严重 变螃蟹了。 所以活螃蟹怎么鉴定活的呢？逼他绑的时候你怎么鉴定？ 捅眼睛。 哎，真狠。 哎，王大伟说的捅眼睛不是说拿什么东西把他眼睛捅瞎了，螃蟹的眼睛在旁边躺着，如果你手过来他迅速的就去反应的话，说明他还是很健壮的。 你稍微一拨了他的眼睛就会动了， 要是你说拨了半天他也没反应，那可能就 就是有些地方啊，他的地铁运营提醒大家家禽水产品会影响乘车环境或可能妨碍轨道交通运营的安全，所以不能携带螃蟹搭乘地铁。咱们 对啊 探讨一下、 啊、因为现在好多螃蟹能装礼盒，外面拿那盒包装好了，那个就跟那快递送来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可以上车。 而且螃蟹捆螃蟹那绳啊其实是挺结实的，除了捆之外呢还会一般有一个那种叫送你拉条是什么东西， 那个标签嘛，那就是它的那个防伪标签， 确实是很结实。所以你要说活的不能搭上地铁，应该具体解释一下哈、啊，就是捆上的有防伪标签的，而且有那个拉条， 装盒里的可以， 或者是装或者书包特别厚，铁皮书包，这 铁皮书包那就叫箱子了好吗？ 啊，先是像个水桶， 这些是可以带上地铁的。可能有些人不懂， 不是， 然后 有些人呢就是买那个散的，而且他自己会抓螃蟹，就不用捆了，就这么一搁，有那样的。 那可不成，万一车多人多来急刹车小剐蹭什么的， 对， 就 螃蟹爬出来了。 爬出来是个问题呀、 啊，当然是个问题了。 爬出来肯定是个问题，因为买那位绝不能让他爬下车换乘去。 螃蟹还会换乘的？ 谁让他往哪儿爬呀？如果是大闸蟹，一只好几十，要是这么跑了，买那位肯定不甘心，得追他。 但我认为他还是比螃蟹跑得快。 可是他没有螃蟹跑得活呀。 螃蟹矮。 另外呢，就是怕螃蟹什么呢？就这个钳子呀、啊、什么的，他不跑，他兜、嗯。前面这个女乘客的头发挺长。 呼我都大到地了 啊， 没有， 螃蟹把板拿出来了， 这书包 咔咔咔讲完之后女孩挺满意，来的时候还长发及腰呢，啊、 哦、这就是那个螃蟹手爱德华， 女孩你看我喜欢他， 对，弄一螃蟹的主题婚礼， 我必须得买他， 回去给他蒸了，那长期雇这螃蟹吧， 给老大爷挠痒痒，给当 螃蟹呢，那不得一道子一道子。 老大爷不是穿着衣服呢，老大爷这儿正有点痒痒，透着毛衣不好挠，这螃蟹上去一下子一下子，嘿，舒服了。 这螃蟹是个代号吧？ 老大爷激动，我得买它。 服务啊，这螃蟹是个服务机构。 结果呢，有个小偷正在行窃，这个手啊悄悄地伸向了一个大哥的这个裤兜，这个时候螃蟹出手了。 大哥裤兜里有俩螃蟹， 又给剪指甲，又给修死皮。 不是 涂油， 见勇为刀这个小偷， 对， 然后啊呀一叫，大伙逮着他， 再看俩螃蟹咯咯乐， 坐马边看多， 哎，哥不准，这螃蟹不准做坏事啊，也可能 做好事是吧？给挂一大红花，弄一螃蟹，弄一大牌子写着“见勇为大螃蟹， 五好团结大螃蟹”， 这螃蟹还让吃吗？ 团结互助大螃蟹，啊、嗯， 不是这俩螃蟹你就别吃了，你忍心吗？又能剪头发，又能挠痒呀！ 不是，这螃蟹成工具了，还能挠痒痒呢。 对，还有八只手能给你挠痒痒呢。 当然，这我跟小猪夸张的说法，就是地铁上， 这不是夸张的拟人的说法， 就拟人又夸张啊！就是地铁上，就是这螃蟹，如果它是活手活脚，确实保不齐干什么。所以呢，地铁里这样带螃蟹，我觉得不适宜。 还是得给吃了。 而且你要说熟螃蟹能不能带，那当然能了。 可熟螃蟹就不管给你剪指甲了。 哎，你说螃蟹要是会说话，会不会说那我刷卡买票行不行？ 我觉得螃蟹要会说话，先说别吃我。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